下回， 下回，下回再去， 我们一起结伴而去 啊！是带上我们。 对，最后一个朋友， 嗯，起名字好烦啊！ 啊，是。 他说今天刚好遇到伦勃朗在苏格兰的画展哦、哎，于是呢，在画廊里流连忘返，足足看了4个小时， 厉害了！ 我的天哪！然后他说，可惜呢，伦勃朗的真迹不允许拍照，不过一些新画家的画作还是可以拍的。 嗯， 有一个小理想就是把全球各国的大型美术馆都看一遍，于精神而言真的是十分享受甚至迷恋这种体验。哎呀，挺有文化和艺术素养嘛。 是我看的那个画展不多， 嗯， 但是我觉得看画展的人呢都挺相似的， 看画展的 站在一幅画之前、嗯、寻思很久。 对，我跟你说，有的人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反正就是感觉他们、嗯、至少那一刻他们挺专注的。 对，挺专注的、嗯、然后大多数 听你那边这拉面馆关了吧？开玩笑啊！ 对， 我觉得能让我们这么繁忙的节奏的工作生活能有一刻去停留， 嗯嗯 嗯， 去专注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没错， 管他想什么呢，对不对？ 就是啊，这个配色不错，我怎么装修一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也是热爱生活的吴昊，欢迎。 欢迎吴昊。 对，这个说说苏格兰哈、 嗯、 人家读书上学的地儿爱尔兰、 嗯、 离得特别近， 是、啊、 飞机一节课就到了， 45分钟嘛， 对不对？我觉得是很羡慕的事情啊、嗯、也是借着这样一个便利的条件，我们要走进啊吴昊眼中的苏格兰哈。刚刚说了 B&B 的老奶奶、嗯、那个房东热情之极， 还有他们的住宿环境也非常的好， 对对、哦、温馨 啊，很温馨。 那我们应该就像小鸟一样走出房门、嗯、到大街上到景点去看一看的，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爱丁堡适合怎么逛呢？ 对，腿的还是车呀，还是 就溜达呗。 我觉得在爱丁堡它主要的几个景点你真的就只要腿着就已经很舒服了。 不远吗、 哦、 它都不远，它的几个景点其实都很接近、嗯，像最简单的说，你一定要去的是它的爱丁堡城堡。 嗯，城堡。 对，它的城堡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嗯、而且你站在城堡上你可以俯览，就我觉得应该有小半个爱丁堡的就是城市、 哦、 你能俯览新城、 嗯、 还有王子街那一边。 嗯， 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每天下午1点的时候 仪式吗， 它有一个空炮报时仪式。 空炮， 空炮报时。 对，他会、 嗯、 对，我赶上过一次、 嗯、 当时那个还是挺壮观的。 我模仿一下、哦、周图你过来吧，你模仿一下、 啊、 空炮 吗？嗯，是啊是啊。 一般呀、啊、放炮得有声 啊。对， 他是个 你那是洋炮。 空炮到底是什么感觉？ 就是、空炮是没有弹， 没有弹， 没有弹， 但是会 有 很 有 声音，声音很响、 啊、 他会有一队的就是他们的护卫队， 嗯， 穿着小格子裙的小男生、 哎、 过去，然后就是 苏格兰格子裙，这个 对， 整齐划一， 小鲜肉啊， 非常之帅气。 是的，是的， 嗯、 每天1点钟， 下午1点钟， 哦、 嗯， 还得去看看、啊， 可以就可以踩着那个时间去看、 嗯， 我觉得还蛮好的。 人会很多吗？看这个仪式？ 人会很多，非常之多， 哦、 他会把你拦在一边， 嗯、 因为它的那个炮是围着城墙的嘛， 嗯， 然后应该是我感觉距离有一个4-5米左右的距离、 嗯、 会给你拦到旁边去、 嗯、 哦。 而且爱丁堡城堡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在爱丁堡那边如果有什么重大节庆， 嗯， 它会在那个地方燃放烟花呀，或者是有什么表演、 嗯、 基本上都是在那边。 哦， 像8月份的国际艺术节有很多时候都是在那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地、 嗯、 对 对吧。 对，反正不管你是什么开幕什么样的节庆活动，它都会在这儿燃放烟花。 是的是的是的、 哦、 打个卡呗，去照一下。 对、 嗯、那就 那边可以去看一下、 嗯、 对对。 而且它那边是以前曾经关过很多的一些囚犯、 嗯、 号称是闹鬼的地方、 哦、 所以说有一定探险的成分、 嗯、 我的天哪， 挺刺激的啊！ 对， 到4-5米的时候过不去了。我就在这远远看一下就好了。 晚上估计更凝重一点、 嗯、 是吧，这个地方， 对， 因为你有那个气息哈。 不，晚上赶上放花的时候去、 哦、 它有点像霍格沃兹、 啊、 从远远望去、 哦、有 哦，原来是这样啊。 好的，了解了哈、 嗯、 大家就是分饰大家的时间哈。 对对对， 我们看到有一个词也是我们吴昊推荐的，皇家一英里。这个是什么类型的一个街道、嗯、英里 啊、皇家一英里其实就刚才说了，它是通往连接爱丁堡到，就是它有一个下宫，